是吧？五幺四八说了，京戏放的哈，啊，放的好就得放，是吧？不然不是咱们这特色读报了。二九六七给咱们定位了，说今儿是京剧联播吗？不能这么说，这么说不合适，应该叫以京剧联播为主，以读报为辅的读报新闻节目。嗯，哈哈哈，可不是嘛。五九二六说今天京戏放的好，听着过瘾啊，你再唱两句，我必须的，一会儿马上就唱，说唱就唱，是吧？说来就来了。啊，四零三八说了，嘿，又过戏瘾，又听新闻，哎呀呵，哈哈，八四三九是吧？谁说服？把电话给我，我遇到了，我就碰倒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。这要干嘛？这是这个二六六幺说咱们听这个节目有干扰，哟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咱不知道啊。五三九零是吧？说有的老年人公园抽烟。啊，你看真是啊，这就不合适了，是吧？这个什么啊，很啊，还有很多朋友是吧，这个说是冲着读报来的啊，这是四五四八，那必须的，我们这是读报啊，我们这是这个读报为辅，京剧为主的节目嘛，是吧？你这大伙都定位了，这您就不能怨我了，是吧？四五四八啊，这您得找那谁二九六七说去啊，哈哈，对，他给定位了。敏敏说这个节约用水，这必须自觉，那必须的。微笑也是啊，这个入户洗车这得严格控制啊。玉园说了，精细放的头儿好嘞，是吧？布丁啊，开车的都是啊，都有点那个路怒症啊，真是哈，这真是脾气大，是吧？荣平啊，电梯可不能成为杀人武器，那必须不能够啊，加强管理嘛，这不至于的啊。幸运巴特尔是吧，真是啊，这个罚他那钱真是，哎呀，真是得多罚，哈哈，多罚那不行，按法律办事儿嘛。龙哥啊，这两天竟碰上怪事儿了，哎，您真是见怪不怪呗。什么呀啊，还有小罗，哎呀，女司机啊，不是，这跟男女没关系啊，哈哈，您看这事儿闹得好，一张嘴把女司机得罪了，一杯清茶，哎呦，老年人这个真是哈，这碰瓷的越来越多了，这怎么回事这事儿啊？咱不能叫越来越多吧，人家不说了吗，极个别的啊，老年人两亿多呢。没有都那样啊，哈哈，落霞师傅啊，说现在这个编播就是我一人啊，可不是吗？就耍我一个了，老宋啊 ，JYP 五零后，哎呀，还有吴老太太吴妙珍吧，是吧？你看看北京歌少也来了，呵，这帮朋友，哟呵，老纪师傅说这个干部的撤职和免职有区别吗？有啊，免职里头就包括到任了。啊，他这个到岁数要退休了，这个那肯定是免职啊，是吧？离任嘛，离任免职啊，撤职那就是有毛病，撤职查办了嘛，是吧？这个又见青天啊来了，呵，就说这两天这个热呀，啊，这可说呢，是吧？我也觉得热，是吧？反正没办法，夏天嘛。海娟啊，平常哎，都反应过瘾，过瘾，过瘾，太过瘾了，是吧？哈哈，对。四幺四八说了嘛，哟，说这个今儿京戏唱得好，是吧？爱听的都得过来啊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是吧？不爱听的也不要换台。嗯，好，今日人物，这人叫范杰明，谁呀？这是，这倒不是什么名人啊，上法庭了，而且给一审判了死刑。哟，什么事儿啊？嘿，这个事情头几年咱们念叨过，就上海这人姓范，老范。在一厂子里头，结果呢跟这个厂子的什么领导啊，上上下下跟什么之类的啊，反正是闹了毛病，有那个不痛快不愉快的事情，他这心眼一窄，打宿舍拎出一支猎枪来，汤汤汤，是见人就杀，连杀六人，枪击案，就这人现在法庭开庭审理，一审判处死刑。不光是杀人，杀的有的那都无辜，跟他都没关系，其中有一解放军哨兵还让他给杀了，呵，这什么事儿啊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啊，你看荣平说了啊，明儿给我们当编辑来了啊，行行行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哎呀，别这耽误您本职工作，这多不合适啊，是吧？你看要来得八四三九来啊，哈哈，对，他让我给打电话嘛，是吧？哈哈，继续啊啊，这个《京华时报》还有北京的其他报纸都有报道，这是什么事儿呢？昨天晚上八点来钟，说是有一辆白色奥迪轿车在宣武门东的街辅路，就是宣武门够奔和平门那个路段。他打那个路口啊，右转过来，咣， 先是撞了一辆机动车，撞了车之后他没停，一踩油门噌就窜出去了，汤汤汤连撞数人，然后还跑了。警方赶紧布控，后来在崇文门将其控制，说是这个肇事司机是一女的，50来岁，这个奥迪这车呢是外地牌照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许的，怎么了这是啊，干嘛了呀，这必须得法办了啊，好好调查调查呗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你看人家这个展望未来上来就反映啊，说是这个京顺路大山的路口到这个东新店路口这个地方，晚上夜里头啊，夜静更深，这儿来了洗车人了，不用花水费，用的都是那个绿地里面那个水，直接就接出来，咔咔咔就开始洗车，好嘛，这得好好的啊，这个查处一下，咱北京本身这水不富裕，是不是？您说新京报啊讲一档的事儿，这头几天啊，27号的事儿，说大连旅顺口警方接的报警，说当地有一6岁的小男孩让人家生生的给打死了啊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说是这个他父亲呢，说是跟他妈妈两口子离婚了，说离婚之后呢，把这孩子啊就托付给他父亲的一位同单位的女同事，也有可能是他的女朋友，反正让这孩子管这女的叫姨，说这孩子跟着这姨啊，所谓的姨过，哎呀，说是他们家经常传出他姨的怒吼之声，哎呀，我砸死你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，是不是这女的把这孩子给打的最后就死了，是不是这么，是这个是什么原因，反正目前来说呢，警方已然介入调查，哎呀呀，你说出这个事儿岂不是太惨了吗？哎呦，我说啊，麻去啊， 回家吃饭去，这不读报结束了吗？ 谁告诉您的？还有呢？ 哦，是啊。 这8439啊，又开始猜啊，说一听我这个感觉，我就是南城的人。哎，您说错了，我是北城的，啊，是吗？我是西城的，我西城的啊，西城的街道大扫金。单等8439好屯兵，哈哈，行行行，抓紧啊，嗯，开始唱了啊，开始唱了，这必须得唱啊啊，是吗？还有这个事儿呢吗？你看看，说是这个有一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呀，这个在北京坐公交车出了毛病了啊，那说这跟戏有关系吗？有啊有啊，这不让我唱吗？必须得唱啊，龙去。